便走，有情地去爱，对即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有情地 学子来说，邝美云不会感到陌生，提到这个名字你就会想到她非常纯美的嗓音。刚刚我们听过的是她演唱的《堆积情感》。 爱到尽头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 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 这是李宗盛写给周华健的歌，叫《让我欢喜让我忧》，也是他的一首成名经典作品，收录在1991年滚石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当年李宗盛对周华健的评价呢，说他的唱腔像工笔型一样，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么多年，周华健也对得起这三个字哦，工笔型的演唱。继续的歌，孙燕姿《绿光》。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感受冬天，让我们的内心洁净而安宁。感受冬天，让我们珍惜每个飘雪后的黄昏。感受冬天，让我们期待每一个灯下静谧的长夜和每一份炉火旁那融化不开的浓浓亲情。今天是11月27号，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货物

破碎的信念，脱下沉重的躯壳。我站在不同的世界，坠入相同的海底。我抓着从前停留在原点，却抓不住你的一切。 2012年，在第一季的《中国好声音》第一期的舞台上，张伟就以一首嗨歌让许多人记住了他的好声音和他的面孔。我想对于一个选秀类的歌手来讲，一档收视率非常高的综艺节目的确能够让他一夜成名。可是之后呢，在歌坛当中如何稳定下来，如何真正的有他的个人风格，还是要看他以后的一些音乐成绩单哦。所以呢，慢慢的摆脱掉曾经那档节目带给他的一些影响，或者说那档节目当中树立下来的一些影子啊，是他作为一个选秀类歌手需要思考的事情和努力的方向了。希望这首《伤》会给他一些正面的、比较积极的一些影响，让我们重新认识他，重新肯定他。这首歌来自张伟的《伤》，继续要听的歌曲《温岚热浪》。 用舞步来证明热浪。 2007年热浪专辑当中文兰演唱的同名作品，这是他2007年的首张国语专辑，当时他的封号叫舞后啊。现在呢，依旧文兰还是保持了很好的身形，最近也出了新的单曲，宣传的重点依然是他的甩舞锁舞啊，他非常擅长于跳舞啊。这么大年纪了，我想在歌坛当中一直这样卖力啊，也确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歌手呢，也是乐坛长辈，他叫张楚。不过现在我看他重新出道，重新站在舞台上唱歌，我始终觉得有点心酸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成名之作，《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我。